第五十回， 卢雪眼争连集景诗，暖香屋雅致春灯谜。 话说薛宝钗道：“ 到底分个次序，让我写出来。” 说着，便令众人拈阄为序，起手恰是李氏，然后按次个个开出。凤姐儿说道：“ 既是这样说，我也说一句在上头。” 众人都笑说道：“ 更妙了。” 宝钗便将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凤字，李纨又将题目讲与他听。凤姐儿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 你们别笑话我，我只有一句粗话，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 众人都笑道：“ 越是粗话越好，你说了只管干正事去吧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我想下雪必刮北风，昨夜听了一夜的北风，我有了一句，就是一夜北风紧，可使得？” 众人听了都相视笑道：“ 这句虽粗，不见底下的，这正是会作诗的奇法，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，就是这句为首，倒像老农快写上序下去。” 凤姐和李婶平儿又吃了两杯酒自去了，这里李纨便写了一夜北风紧，自己连道：“ 开门雪上飘，入泥莲洁白。” 香菱道：“ 匝地西琼瑶，有意荣枯草。” 谭春道：“ 湖心是苇条，架高村酿熟。” 李绮道：“ 年人抚梁绕，家栋灰飞管。” 李文道：“ 阳回斗转标，寒山已失翠。” 秀烟道：“ 洞府不闻潮，意挂疏枝柳。” 湘云道：“ 南堆破叶蕉，射眉容宝顶。” 宝琴道：“ 起袖拢金雕，光躲窗前镜。” 黛玉道：“ 香毡壁上娇，斜风仍故故。” 宝玉道：“清梦转清清，何处梅花笛？”宝钗道：“ 谁家碧玉箫，鳌愁昆轴线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我替你们看热酒去吧。” 宝钗命宝琴续帘，只见湘云站起来道：“ 龙斗镇云霄，野岸回孤照。” 宝琴也站起道：“ 银鞭指灞桥，刺球连府树。” 湘云哪里肯让人，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，都看他扬眉挺身的说道：“ 家婿面争摇，傲蝶沈一显。” 宝钗连声赞好，也便连道：“ 知客怕动摇，矮矮轻衬步。” 黛玉忙连道：“ 剪剪舞随腰，主玉成欣赏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推宝玉，命他连。宝玉正看宝钗、宝琴、黛玉三人共战湘云，十分有趣，哪里还顾得连诗？竟见黛玉推他，方连道：“ 撒盐是旧谣，为作游泊调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你快下去，你不中用倒耽搁了我。” 一面只听宝琴连道：“ 林父不闻桥，浮向千峰突。” 湘云忙连道：“ 盘蛇一定摇，花园惊冷去。” 宝钗与众人又忙赞好。探春又连道：“ 四 鹤起未双雕，深院惊寒雀。 湘云正渴了，忙忙的吃茶，已被秀烟连道：“ 空山弃老萧，皆持随上下。” 湘云忙丢了茶杯，忙连道：“ 池水任浮飘，照耀林清晓。” 黛玉连道：“ 缤纷入永香，承望三尺冷。” 湘云忙笑连道：“ 瑞士九重娇，将卧谁相问？” 宝琴也忙笑连道：“ 扛油客喜招，天机断稿带。” 湘云又忙道：“ 海誓失娇羞。” 林黛玉不容他出，接着便道：“ 寂寞对苔藓。” 湘云忙连道：“ 清平怀丹瓢。” 宝琴也不容情，也忙道：“烹茶冰渐沸。”湘云见这般，自为得气，又是笑，又忙连道：“ 煮酒夜难烧。” 黛玉也笑道：“ 眉皱山僧扫。” 宝琴也笑道：“ 来寻稚子挑。” 湘云笑得弯了腰，忙念了一句。众人问：“ 到底说的什么？” 湘云喊道：“ 石楼闲睡鹤。”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，高声嚷道：“ 锦丽暖青猫。” 宝琴也忙笑道：“ 夜哭翻银浪。” 湘云忙连道：“ 霞城隐翅标。” 黛玉忙笑道：“ 沁梅香客娇。” 宝钗笑称好，也忙连道：“ 林竹最堪调。” 宝琴也忙道：“ 或是鸳鸯带。” 湘云忙连道：“ 石宁翡翠俏。” 黛玉又忙道：“ 胡风人默默。” 宝琴又忙笑连道：“ 不语亦萧萧。” 湘云扶着几笑软了。众人看他三人对腔，也都不顾作诗，看着也只是笑。黛玉还推他往下脸，又道：“ 你也有才尽之事，我听听还有什么舌根脚了。” 湘云只伏在宝钗怀里笑个不住，宝钗推他起来道：“ 你有本事把二萧的韵全用完了，我才服你。” 湘云起身笑道：“ 我也不是作诗，竟是巧命呢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 倒是你说吧。” 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己连的了，便早写出来应说：“ 还没收住呢。” 李纨听了，接过来便连了一句道：“ 欲至今朝乐。” 李绮收了一句道：“ 平诗住顺阳。” 李纨道：“ 够了够了，虽没做完了韵，剩的字若生柳用了，倒不好了。” 说着大家来细细评论一回，读湘云的多，都笑道：“ 这是那颗鹿肉的功劳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逐句平去都还一气，只是宝玉又落了地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原不会连句，只好担担我吧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也没有设设担担你的，又说运险了，又整误了，又不会连句了，今日必罚你。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，我要折一只来插瓶，可厌妙语为人，我不理他，如今罚你去取一只来。” 众人都道这罚的又雅又有趣，宝玉也乐为，答应着就要走。湘云黛玉一齐说道：“ 外头冷得很，你且吃杯热酒再去。” 湘云早执起壶来，黛玉递了一个大杯，满斟了一杯。湘云笑道：“ 你吃了我们的酒，你要取不来，加倍罚你。” 宝玉忙吃了一杯，冒雪而去。李纨命人好好跟着。黛玉忙拦说：“ 不必了， 有了人，反不得了。 李纨点头说：“ 是。” 一面命丫鬟将一个美女耸肩瓶拿来，注了水，准备插梅。莹又笑道：“ 回来该有红梅了。” 湘云忙道：“ 我先做一声。” 宝钗忙道：“ 今日断乎不容易再做了，你都抢了去，别人都闲着也没去，回来还罚宝玉。他说不会连句，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这话很是，我还有个主意。方才连句不够，莫若捡着连的少的人做红梅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这话极是。方才行礼三位屈才，且又是客，晴儿和平儿、云儿三个人也抢了许多，我们一概都别做，只让他三个做才是。” 李纨应说：“ 启儿也不大会做，还是让秦妹妹做吧。” 宝钗只得依允，又道：“ 就用红梅花三字作玉，每人一首七律，邢大妹妹做红字，你们李大妹妹做梅字，秦二做花字。” 李纨道：“ 饶过宝玉去，我不服。” 湘云忙道：“ 有个好题目命他做。” 众人问何题目，湘云道：“ 命他就做仿妙玉起红梅，岂不有趣？” 众人听了都说有趣。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玉笑嘻嘻地捧了一只红梅进来，众丫鬟忙已接过插入瓶内，众人都笑称谢。宝玉笑道：“ 你们如今赏吧，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。” 说着，探春早又递过一盅暖酒来，众丫鬟走上来接着缩立弹雪，个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来，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胡叶褂来。李纨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，又将朱菊、黄橙、橄榄等盛了两盘，命人带与袭人去。湘云且告诉宝玉方才的诗题，又催宝玉快坐。宝玉道：“ 姐姐妹妹们，让我自己用韵吧，别献韵了。” 众人都说：“ 随你坐去吧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大家看梅花。原来这只梅花只有二尺来高，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，约有五六尺长，其间小枝分歧，或如盘枝，或如江影，或孤萧如笔，或密聚如林，花吐胭脂，香栖兰蕙，个个称赏。谁知邢岫烟、李文、薛宝琴三人都已吟成，各自写了出来，众人便依红梅花三字之序看去，写道是：“咏红梅花得红字，邢岫烟。 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已笑东风。魂飞雨岭春难辨，霞阁罗浮梦未通。绿萼天妆容宝具，稿仙拂醉跨残红。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浓淡由他冰雪中。” 咏红梅花得梅字，李文。 白梅揽复复红梅，成艳先迎醉眼开。动脸有痕皆是血，醉心无恨亦成灰。误吞丹药疑真骨，偷下瑶池脱旧胎。江北江南春灿烂，寄言蜂蝶慢移猜。 咏红梅花得花字，薛宝琴。 舒适枝条艳是花，春庄儿女尽奢华。闲庭曲涧无雨雪， 流水空山有落霞，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相伴降河茶，前身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宜色相差。 众人看了都笑称赏了一番，又指墨一首说更好。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，才又敏捷，深为奇异。黛玉、湘云二人斟了一小杯酒，齐贺宝琴。宝钗笑道：“ 三首各有各好，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，如今捉弄他来了。” 李纨又问宝玉：“ 你可有了？” 宝玉忙道：“我倒有了，才一看见那三首，又下望了，等我再想。”湘云听了，便拿了一支铜火柱，击着手炉笑道：“ 我击鼓了，若鼓绝不成，又要罚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亦有了。” 黛玉提起笔来说道：“ 你念，我写。” 湘云便击了一下，笑道：“ 一鼓绝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有了，你写吧。”众人听他念道：“酒未开尊，趣未台。”黛玉写了，摇头笑道：“ 起得平平。” 湘云又道：“ 快着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寻春问腊到蓬莱。”黛玉、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 有些意思了。” 宝玉又道：“不求大事平中路，未起嫦娥砍外媒。”黛玉写了，又摇头道：“ 凑巧而已。” 湘云忙催二鼓，宝玉又笑道：“入室冷桃红雪去，离尘香歌自云来。茶芽谁惜失寿间，衣裳犹沾福愿胎。”黛玉写毕，湘云大家才评论时，只见几个小丫鬟跑进来道：“ 老太太来了。” 众人忙迎出来，大家又笑道：“ 怎么这等高兴？” 说着，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，带着灰鼠暖兜，坐着小竹轿，打着青绸油伞，鸳鸯、琥珀等五六个丫鬟，每个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。李纨等忙往上迎，贾母密人止住说：“ 只在那里就是了。” 来至跟前，贾母笑道：“ 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了，大雪地下坐着这个无妨，没得叫他们来采雪。” 众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搀扶着，一面答应着。贾母来至室中，先笑道：“ 好俊梅花，你们也会乐，我来着了。” 说着，李纨早命拿了一个大狼皮褥来铺在当中。贾母坐了，应笑道：“ 你们只管玩笑吃喝，我因为天短了，不敢睡中觉，抹了一回牌，想起你们来了，我也来凑个趣儿。” 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，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来，亲自斟了暖酒奉与贾母。贾母便饮了一口，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。众人忙捧了过来，回说是遭鹌鹑。贾母道：“ 这倒罢了，撕一两点腿子来。” 李纨忙答应了，药水洗手，亲自来撕。贾母又道：“ 你们人就坐下说笑我听。” 又命李纨：“ 你也坐下，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，不然我就去了。” 众人听了，方依次坐下。这李纨便挪到镜下边。贾母因问 做和事了。众人便说作诗。贾母道：“ 有作诗的，不如做些灯谜，大家正月里好玩的。” 众人答应了，说笑了一回。贾母便说：“ 这里潮湿，你们别久坐，仔细受了潮湿。” 英说：“ 你四妹妹那里暖和，我们到那里瞧瞧她的画，感年可有了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哪里能言下就有了，只怕明年端阳有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这还了得，他竟比盖着园子还费功夫了。” 说着仍坐了竹轿，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，穿入一条夹道，东西两边皆有过街门，门楼上里外皆镶嵌着石头匾，如今进的是西门，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二字，向里的凿着杜月两字。来至当中，进了向南的正门，贾母下了轿，惜春已接了出来，从里边游廊过去便是惜春卧房，门斗上有暖香屋三个字，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，一觉温香拂脸。大家进入房中，贾母并不归坐，只问画在哪里。惜春因笑问：“ 天气寒冷了，娇性皆凝色不润，画了恐不好看，故此收起来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我年下就要的，你别拖懒儿，快拿出来给我快画。” 一语未了，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结褂，笑嘻嘻的来了，口内说道：“ 老祖宗家也不告诉人，私自就来了，又好找。” 贾母见他来了，心中自是喜悦，便道：“ 我怕你们冷着了，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。你真是个鬼邻居儿，到底找了我来，以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我哪里是孝敬的心找来了，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压没确定的，问小丫头子们她又不肯说，叫我找到园里来。我正疑惑，忽然来了两三个姑子，我心才明白，我想姑子必是来送年书，或要年例先例银子，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，一定是躲债来了。我赶忙问了那姑子，果然不错，我连忙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，如今来回老祖宗，债主已去，不用躲着了，已预备下新嫩的野鸡，请用晚饭去，再吃一回就老了。” 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，便命人抬过轿子来。贾母笑着搀了凤姐的手，仍旧上轿，带着众人说笑出了贾岛东门，一面看四面粉妆银器，忽见宝琴披着拂叶裘站在山坡上遥等，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，众人都笑道：“ 少了两个人，他却在这里等着，也弄梅花去了。” 贾母喜得忙笑道：“ 你们瞧，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，又是这件衣裳，后头又是这梅花，像个什么？” 众人都笑道：“ 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求时周画的双燕图。” 贾母摇头笑道：“ 那画的哪里有这件衣裳，人也不能这样好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星毡的人来。贾母道：“ 那又是哪个女孩？” 众人笑道：“ 我们都在这里，那是宝玉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我的眼越发花了。” 说话之间，来至跟前，可不是宝玉和宝琴。宝玉笑向宝钗、黛玉等道：“ 我才又到了栊翠庵，妙玉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，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。众人都笑说：“ 多谢你费心。” 说话之间，已出了园门，来至贾母房中吃毕饭，大家又说笑了一回。忽见薛姨妈也来了，说：“ 好大雪，一日也没过来问候老太太，今日老太太倒不高兴，正该赏雪才是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何曾不高兴，我找了他们姊妹们去玩了一会子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们姨太太借一日园子，摆两桌粗酒，请老太太赏雪的，又见老太太安息的早，我闻得女儿说老太太心下不大爽，因此今日也没敢惊动，早知如此，我正该请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，往后下雪的日子多呢，再破费不迟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果然如此，算我的孝心钱了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姨妈仔细忘了，如今先称50两银子来，交给我收着。一下雪，我就预备下酒，姨妈也不用操心，也不得忘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既这么说，姨太太给他50两银子收着，我和他每人分25两。到下雪的日子，我装心里不快，混过去了。姨太太更不用操心，我和凤丫头倒得了实惠。” 凤姐将手一拍，笑道：“ 妙极了，这和我的主意一样。” 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 呸，没脸的，你不说姨太太是客，就顺着杆子爬上来了，在咱们家受屈，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，哪里有破费姨太太的理？不这样说呢，还有脸先要50两银子，真不害臊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，试一试，姨妈若松了，拿出50两来就和我分，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，翻过来拿我做法子，说出这些大方话来。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，请替姨妈出银子制了酒，请老祖宗吃了，我另外再封50两银子孝敬老祖宗，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，这可好不好？” 话未说完，众人已笑倒在炕上。贾母因又说宝琴雪下折梅比画上还好，因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。薛姨妈夺其意思，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。薛姨妈心中故也遂意，只是已许过梅家了，因贾母尚未明说，自己也不好拟定，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：“ 可惜这孩子没福，前年他父亲就没了，他从小见的世面倒多，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。他父亲是好乐的，各处应有买卖，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，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，所以天下十庭走了有5、6庭了。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，天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，他母亲又是痰症。” 凤姐也不等说完，便害声跺脚地说：“ 偏不巧，我正要做个媒呢，又已经许了人家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要给谁说媒？” 凤姐儿说道：“ 老祖宗别管，我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，如今已许了人，说也无益，不如不说罢了。” 贾母也知凤姐儿之意，听见已有了人家，也就不提了。大家又闲话了一回方散，一宿无话。次日雪晴， 饭后，贾母又亲嘱惜春：“ 不管冷暖，你只化去。赶到年下，十分不能便罢了。第一要紧，把昨日秦爱和丫头梅花照模照样，一笔别错，快快添上。” 惜春听了，虽是为难，只得应了。一时众人都来看他如何画。惜春只是出神，李纨应向众人笑道：“ 让他自己想去，咱们且说话。昨儿老太太只叫做灯谜，回家和启儿、文儿睡不着，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，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。” 众人听了都笑道：“ 这倒该做的，先说了，我们猜猜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观音未有世家传，打四书一句。” 湘云接着就说：“ 在职与至善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在想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哦，是了，是虽善无争。” 众人都笑道：“ 这就是了。” 李纨又道：“ 一池青草清和鸣。” 湘云忙道：“ 这一定是蒲芦也，再不是不成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这难为你猜，文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，打一古人名。” 探春笑问道：“ 可是山涛？” 李纨笑道：“ 是。” 李纨又道：“ 起儿的是个银字，打一个字。” 众人猜了半日，宝琴笑道：“ 这个意思切身，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？” 李绮笑道：“ 恰是了。” 众人道：“ 银与花何干？” 黛玉笑道：“ 妙得很，银可不是草画的。” 众人会意，都笑了说好。宝钗道：“ 这些虽好，不合老太太的意思，不如做些浅近的物，大家雅俗共赏才好。” 众人都道：“ 也要做些浅近的俗物才是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我编了一只点绛唇，恰是俗物，你们猜猜。” 说着便念道：“ 秋鹤分离，红尘游戏，真和气，名利犹虚，后世终难记。” 众人不解，想了半日，也有猜是和尚的，也有猜是道士的，也有猜是偶戏人的。宝玉笑了半日道：“ 都不是，我猜着了，一定是耍的猴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正是这个了。” 众人道：“ 前头都好，末后一句怎么解？” 湘云道：“ 哪一个耍的猴子不是剁了尾巴去的？”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，说：“ 他编个名儿也是刁钻古怪的。” 李纨道：“ 昨日姨妈说，秦妹妹见的世面多，走的道路也多，你正该编个名儿，正用着了。你的诗且又好，何不编几个我们猜一猜？” 宝琴听了点头含笑，自去寻思。宝钗也有了一个，念道：“ 漏潭妾子一层层，起系梁宫堆砌成。虽是半天风雨过，何曾闻得泛铃声。”打一物。 众人猜时，宝玉也有了一个，念道：“ 天上人间两渺茫，栏杆结果锦堤防。鸾音鹤信须泥地，好把唏嘘打上苍。” 黛玉也有了一个，念道是：“ 鹿耳何劳复子声，驰骋竹堑是狰狞。 主人只是风眉动，鳌背三山独立明。 探春也有了一个，方欲念时，宝琴走过来笑道：我从小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，我精简了十个地方的古迹，做了十首怀古的诗。诗虽粗鄙，却怀往事，又暗影俗物实践。姐姐们，请猜一猜。众人听了都说：这倒巧，何不写出来大家一看？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